光明顶。 浩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有一个星期啦，天气寒冷，请啲香港嘅下一代关怀下啲长者，睇下啲阿婆阿公啲平安钟啊，诸如此类啊，好啊。咁啊，真系成个国际气候，香港嘅气氛咧，都系几阴冷啊。 唔紧要啊，法国陪你而家法国大罢工， 后来居上， 连续两日，差唔多成个国家嘅交通停顿咁滞。 咁我谂今次法国佬多少都受到香港嘅启迪。 本来黄背心运动咧，好似声势即系好犀利嘅，搞咗好耐。咁个个礼拜都有冲突同埋示威，咁啊仲有好多抢掠啊，咁样放火。咁啊渐渐咧就因为时间长咗啦，同埋麦克龙出嚟咧就都认错噶啦。咁啊好似 系啊 沉静咗落嚟。 即系呢啲咧，好似一间中学啊。 嗯。 即系法国咧，呢啲系低即系高年级嗰啲哥哥。 嗯。 香港属于低年级嗰啲弟弟啊。 名校生，我觉得。 系啲弟弟啊。咁啲高年级嗰啲唔生性，带头咧系白燕拆学堂然后咧用粉刷掟先生，掟烂玻璃。仲整条蛇咧，翻嚟咧放喺嗰个先生嗰个教职员啊，嗰个柜桶。咁开个头，咁啊教坏啲低年班嗰啲方温仔咯。香港啊，方温仔好啦，方温仔有样学样，整镬坚嘅又系。喺嗰度呢个大楼呢个化学实验室，走出去操场嗰处咧泼屎泼尿呢个咧。那个课室呢天翻地覆不在话。咁呢倒转头又令到高年级啲 form 5嗰啲哇啲僆仔咁醒 ,form 1仔咁醒，我哋点呢？於是就轮到成间学校拆礼堂同埋呢装修埋校长室教务主任呢个教务室等等。咁呢个呢即係一个学校嘅协同效应，咁其他 form 2 form 3嗰啲咧，例如智利啊、西班牙嗰啲咧，就各有各玩喎。 不过咧，譬如伊朗啊、伊拉克啊呢啲国家咧，呢啲学生嘅即系运动咧，咁啊付出嘅代价多啲啊，真系要付出人命啊嗰啲。 咁佢即系嗰啲班主任辣啲啊嘛。 系啊。不过法兰西民族啊，真系犀利嘅，即系佢哋嘅罢工咧，一呼百应啊，连老师啊、学校啊都益。即系即刻呢个实行嘅， 系 咁啊，所以即系高年班就系高年班， 吓 冇得讲， 冇得讲。咁人哋法国大革命佢原创噶嘛，佢系 攞正牌， 佢系塑造咗成个西方嘅叫现代世纪噶嘛，佢攞正牌噶嘛，咁冇理由过咗二百几年，见到啲远东嗰啲香港嗰啲小弟弟仲叻过自己噶嘛， 咁啊系啊，我觉得佢今次真系直情系。即系攞翻个即系原叫咩嘅地位啊！ 系 因为咧罢工呢啲系西方先至真系 个霸市 做得到嘅。 我而家拍住1968， 你唔似咧，即系唔好话净系香港啦，即系东方嘅亚洲国家咧，你要罢工都唔容易。 系因为啲工蚁性格啊嘛，但系法国佬唔同啦。系咪？佢系天生中意享乐系嘛？咁啊，将呢啲咁嘅学校里边，即系传过呢啲咁嘅逃学威龙嘅咁嘅怪兽学堂啊 ，form 5又教埋 form 1，form 1咧又震荡翻 form 2，form 2咧搞完咧又到 form 4啊，而家咧又翻嚟到 form 5啊，唔衰得，咁啊都有排搞啦。好啦，咁啊，咁即系而家咧。今日中国嘅新闻咧，受到国际注意，当然系呢个华为啊。华为你都知啦，咁多个月咧，我哋都知道系美中之间冷战或者系贸易战嘅焦点。但华为整咗一单嘢咧，就系、是、一个资深嘅员工叫做李鸿源， 系 佢发生啲咩事咧？ 嗱，简单讲啦，呢位李鸿源咧就喺华为咧做咗十几年嘅，好13年。咁咧，佢咧就。 是一个基层的普通员工来的、即是不是什么管理阶层。那他就在16年的时候他跟上级就举报了他当时的部门呢造假那个啲细节个技术我就唔讲啦。咁啊啲数据造假。咁啊点解要造假呢因为政府系会补贴华为嘅。你都知道中国好多嘅企业都系受到政府嘅补贴但你都要交一啲数据或者业绩上去。咁为咗得到呢啲补贴呢咁佢个部门就造假。咁啊上报咗之后当然你都知道唔会有好处㗎啦。咁结果呢佢就不获续约。咁不获续约之后呢根据呢啲大陆嘅劳工法例呢佢系得到赔偿嘅。咁根据个公式计算呢就应该赔偿30万人民币啦。 唔少㗎。 唔少㗎。咁人事部见佢。咁人事部嗰位即係职员呢就通过即係个私人嘅户口呢过30万俾佢。咁因为据说呢喺公司曾经有前科㗎啦即係话以往啲人离职呢都系通过呢啲人事部嘅私人户口呢就过户。 咁都得㗎咩 佢以为就 个人。数唔清唔错。 唔系用公司户口啊个重点系。咁以为件事冇咗事啦点知几个月之后呢公安上门就拉佢。开头呢就告佢呢就一条罪就系话佢唔知即係一条轻啲嘅罪嘅。咁跟住呢再转告佢一条叫敲诈勒索罪。咁话佢呢 敲诈勒索华为嘅公司。 梗系华为啦。咁扣押咗之后呢一路呢就冇审亦都冇告。咁啊当然即係佢自己就呼冤啦再好在佢当时同人事部嘅职员去傾呢个离职协议嘅时候呢就带咗支录音笔。咁录音笔就记录晒佢同人事部职员之间嘅对话。咁里面呢冇任何证据呢话佢係敲诈勒索。咁最后公安放人。咁一放人嘅时候其实係应该2019年嘅10月放人。咁前后计算呢就扣押咗251日。所以呢件事件叫华为251。咁啊呢件事咗曝光之后呢就喺网络上面引起一个叫海啸啦。中国大陆嘅网民同埋好多嘅大 V 啊即係话嗰啲网络嘅红人呢就批评啦讨论啦话华为呢间咁嘅公司有乜理由会咁样做啊呢个明明系无辜嘅人啊公安点解会扣押咗251日啦咁啊引起呢啲咁嘅维权嘅争论。咁点知呢呢啲咁嘅网络上面嘅讨论一夜之间呢被官方全部删除哇咁更加大件事。我哋昨晚都讲过啦华为据说系一间民企佢同员工之间嘅纠纷或者甚至呢啲咁嘅即系诬告喺网络上面嘅争拗或者系讨论点解官方会一夜之间会删除晒呢唔俾讨论呢咁引发起人们不禁要问华为究竟是不是民企抑或它背后其实是官方加持的一个假民企呢 这个都不止就是引起一些官方的传媒喉舌说这个对华为的攻击是外国势力小题大做就借故是抹黑。确实的在西方的传媒就将这件事同孟晚舟现在的处境相提并论。咁当然你自己一个员工喺度做咗十几年咁佢离职你合约条款又好法律又好你赔嘢应该赔嘅赔咗咪走啦冇乜纠纷嘅佢唔系要你间厂咪三十几万以华为呢啲呢资产几千亿嘅咁嘅国际大企业冇理由唔俾呀话俾咗有咩理由系一个人事处或者嗰啲财务嘅呢啲员工自己嘅私人俾呀又告佢话佢勒索呢 好似係个局咁囉。 係咪点解会私人过水然后就话佢係勒索。话佢勒索呢点解可以扣押251日。 呢、这个都系重点喎你都同香港嘅反送中修订条例有关。因为我哋一路以嚟最担心就系中国大陆嘅法制唔健全同埋佢里面嘅人权呢得唔到保障。 但系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呢在大半年前说中国的法治正在不断取得进步。那你们反送中是你们对中国的法治带住有色眼。 那现在有版你看啦一个职员被扣押250。 那你可以问回梁爱诗这个华为251 到底是不是中国司法的进步呢？如果是啊，那么点解？ 喂，我哋话系啊， 网民啊，声讨 全大陆都唔话唔系啊，而家系啊， 咁啲八爷婆咁样喺度自说自话，话好彩香港民意包括咧嗰200万人同埋咧勇武人士冇听佢之笛，如果唔系真系大王，系咪？ 系咯， 啱唔啱？ 咁你支持嗰时支持法案嗰啲人， 即系咁样进步，喂，呢啲叫做系华为自己嘅员工嚟嘅，已经唔系犯啲乜嘢话。颠覆国家或者咩啊？刑事罪案啊，非礼强奸啊，性侵谋杀，咁你炒佢鱿鱼，咩理由都好，你咪赔足咯。唔赔你咪俾个原因咯。咁俾个原因佢唔服嘅，你咪大家民事索偿，系打官司咯。 呢啲唔紧要，最重要而家暴露咗一样嘢，或者其实一直以来都系中国大陆嘅法制就系佢扣押咗你，佢可以唔提控。唔审讯， 250亿， 唔俾你探， 呢个系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就系官方嘅喉舌，对于呢件事咧，嗰、那个判断啊系好反复嘅。 嗯， 当初咧有一段时间话华为唔啱嘅。 嗯， 系嘛咁大嘅企业咧，咁样不负责任啊，点点 系 咁啊？因为有官方嘅喉舌带头咧，系负面评论，于是咪有班网民以为冇事。就排山倒海咁铲咯，咁啊铲一铲，然后咧而家官方嘅舆论包括《环球时报》主笔就话唔系，啲嘢你要睇清楚， 西方势力 系咪西方势力发生件咁嘅事， 咁都西方势力 亲痛仇快，咁咧嗰变咗个是非龙门，突然间咧又搬咗过去亲华为嗰边， 即系成你成日讲啊，今日啱，听日错， 系啊，今日你跟车贴咧，你就玩完，所以咧一度嗰啲网民点解？ 全部炒涌 而出咧，去铲呢个华为咧，就以为啊，大陆官方咧今次哇出咗个包青天，终于主持公义啦，企喺李鸿源即系员工嗰边啦。 嗯， 点知原来唔系，一日之后咧又变面。 嗯， 咁所以话大陆呢啲咁嘅嘢咧，今日啱，听日错，今日初一后，听日十五，啊，你咁样跟贴啊，你咪系咪玩完咧？你咪大陆都系咁。你香港啲民建联，你走去民工联会，走去跟车跟林郑啊！你有乜法子唔炒完啊？又炒咧，系咪？ 系咯， 呢啲咪好笑。 区议会咪系咯。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即系 仁义道德嘅。 系啦，冇错啦。佢而家直情咧，系我哋以前睇武侠小说嘅少林寺嗰啲咁嘅方丈，即系呢个直情系名门正派，主持公道，直情系呢个道德嘅典范。咁一夜之间呢，你发现佢原来都系一个黑心嘅企业，而呢个黑心嘅企业对员工竟然呢可以，我唔知佢系恩将仇报定系设局陷害都唔理啦。最后呢、这个员工系被扣押咗251日，虽然赔咗钱，但系呢就成件事呢显露到呢华为呢间公司呢嗰种即系霸凌。 仲有你华为孟晚舟呢喺加拿大温哥华等候出庭嘅时候咧，日日就着名牌啦，食就食好嘢啦，咁净系喺个脚嗰度就被加拿大警方加咗个电子刑记啫，系咪日日都好风骚啊，面带笑容啊，雍容富态啊，个人权咧系获得人道文明嘅保障，但系你呢个员工咧，叫李鸿源咧。251日可以无影， 佢翻唔到屋企嘅， 系嘛？ 佢被扣押 嘅，喺嗰个咁嘅监房里边咧，就食紧嗰啲咧又冻又硬嗰啲馒头。 嗯， 你慢慢周就喺温哥华喺西方文明国家审理啊嗰个监视途中大鱼大肉啊，咁然后咧你就喺度指控咧西方咧系不人道，同埋咧系犯法。 所以 仲有啊，呢、這个点解大陆咁多网民突然间咧今次忍无可忍咧？ 嗯， 就系佢哋第一次意识得到，就算李鸿源呢个员工做咗十几年咧， 嗯， 假假地都系一间华为嘅嗰个公司要做咧，都系一个叫中产阶级， 嗯， 就唔系富士康咧，阿郭台铭嗰啲， 唔系民工， 逼到13次跳楼啊，即系13个跳楼嗰种咧，月入3-4千元嗰种， 嗯。 啊！赔偿13年都有30几万，你个收入系唔错。突然间呢啲人啊，亲痛仇快，或者叫做咧，物伤其类。原来咧喺大陆咧里边咧，佢哋 那種人身權利是不受保障呢，是壓抑住個意識呢，今次突然間是被這個李鴻源事件激活。 是因為這件事曝光之後呢， 在個網絡到吶喊， 他發現原來除了李鴻源之外，還有幾個華為的前員工， 不止，最少二十個， 都是被告這些刑事的罪行，譬如說侵犯商業機密啊等等啊，有人認罪，有人還在扣押緊，即是李鴻源不是單一事件。咁突然间头先发现啦， 即系呢间唔系公司， 喂，原来少林寺系淫忽，少林寺啲高僧咧唔系呢个食斋噶， 系 啊，原来少林寺啲高僧戴金捞啊，揽女噶， 捞啊，玩女啊，仲索埋 K 啊， 喂，我以为你系武林， 系黑社会集团， 武林世界里边嘅名门正派，呢个华为系外国企业嚟噶嘛？ 咁咧，而家你话觉得西方势力大做文章，咁人哋西方传媒当然报道啦。啱唔啱？非常有興趣，因為你話你厲害了我的國，你喺你嗰個外長喺出面發揮戰狼精神，好串噶嘛？咁你咁串啦，講到自己，哇！二千幾年文化，俾咩八國聯軍點屈辱係嘛？哇！一陣咧又話鬼佬點恰你，你點樣樣咧係攞翻個尊嚴？咁人哋西方傳媒梗係覺得長期聽開呢啲嘢乜咁有趣啊？整單咁嘢，人哋會報事實咯。报事实啦，多人关注啦，咁啊点样叫炒作呢？又系咪？ 咁西方势力呢浑水摸鱼啊，别有用心，呢啲系万能 key 嚟噶嘛，即系咩事你都可以赖嘅。 咁系又点咧？咁系炒作又点先？喂，你唔会炒作咩？好啦，新闻快速， 人杰地灵，光明顶。 华为呢个五二一事件，当然咧喺呢个关头俾西方传媒如获至宝咧，因为你呢件事喺美中贸易战同埋冷战之间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同埋孟晚舟啊嘛，同埋你平时呢一年半载唔系讲到咁仁义道德咧，啲西方传媒都唔会咁有兴趣啊。 嗯， 往往就系你呢个咁嘅制度产生一个咁嘅华为呢嚿咁嘅嘢，然后你又对全世界话。包括个老板讲埋啲嘢好骑呢，第一话自己系民间企业啦、 嗯。 第二呢就话自己好崇美喎，好鍾意美国喎、啊。美国虽然咁打我哋唔好仇恨佢喎、啊。因为呢佢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学习喎、啊。咁最值得你学习乜嘢美国。咁当然第一就系个人权啦、啊。 嗯。 第二就系嗰种劳资纠纷，人哋有足够成熟嘅工会系去帮助你去 settle 啦。是吗？美国的工会啦，美国的人权啦，同埋美国做生意，美国人哋做生意嗰种诚信啦、 嗯、 特别一间咁大嘅公司，是咪？ 嗯， 是吗？咁呢啲你问任正非呢，多次佢对内部员工讲话，你看我哋明眼一睇，呢啲讲话係特登漏出嚟俾美国佬睇㗎啦，话、 嗯、 自己呢唔使驚啊，我哋呢冇做对唔住良心嘅事啊，这个呢比美国佬打压对我哋呢反而系更加好啊，我哋唔好仇恨美国，我哋继续要崇敬佢，要喺嗰度学嘢。 嗯。 即系佢当美国佬好压你。好啊，如果你就系当即系真系咁崇拜美国，要向美国学习，点解又出呢啲咁嘅系同富士康十三连跳啊，系有得拍住嘅悲剧或者叫闹剧，甚至系同中共五六十年代自己宣扬万恶的旧社会啊，譬如有一套泥塑啊，即系一个泥塑嘅一个雕刻啊，嗰阵时好出名，叫做收租院啊，系讲四川有个大地主叫刘文彩，系点样咧？系压榨嗰啲农民，吸血啊，吓。吸税啊，系嘛，同埋抽血啊，呢啲咁样嘅残酷。咁你而家李鸿源呢啲，咪就系活脱脱收租院嗰啲 系咪？嗱、啊，但系事情发酵咗几日之后咧，因为真系好多人即系民情沸腾啦。咁官方就将呢啲关乎华为染一事件嘅评论嘅内容就解禁。咁而家网络上你揾到啲嘅， 又系边范咧？ 咁就去到12月2号咧，华为终于作出官方嘅回应啦。咁佢讲咗一段。即係好冠冕堂皇嘅说话啦， 咁啊，佢话咧，佢哋尊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同法院嘅决定。如果李鸿源认为佢嘅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佢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嘅权益，包括起诉华为。嗱，咁佢依番嘅说话咧，讲出嚟咧就好道德高地，但系咧，我哋即系发现咧，中国嘅官媒咧，即系引述咗一个钱江晚报嘅一篇评论文章，佢话华为嘅回应唔系法治，系以势压人。佢话咧读完之后咧，就系觉得个态度就系、是、你有本事咪嚟告我咯，我系大公司，我唔怕，我有律师嘅团队，有法律部。咁啊，李鸿源，如果你觉得你嘅权益受到侵害嘅话，你就即管告我啦。就佢、是、嘅意思即系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佢依篇嘅官方嘅回应咧，表面上是堂而皇之，实际上网民都唔收货嘅，中国大陆嘅民众甚至一啲评论员，因为佢觉得华为咧系以大欺小，觉得你叫李鸿源采取法律行动嚟告自己，咁你只系抛佢啫，佢普通一个人，如果佢有本事，佢有关系嘅，佢唔使俾人运咗251日啦，佢唔使要等你赔嗰30万啦，而家你叫佢嚟告你，咁即系你玩佢啫。 咁最嗱呢、這个咧，书接上回，我哋琴晚就系讲回应啊，伍淑清老太讲香港啲下一代唔爱国。 嗯， 曾几何时，今年年初、旧年年尾咧，爱国与否就系睇你用唔用华为。 系啊， 大陆嗰啲网民话 系啊，嗰时咪 支唔支持华为？因为华为系一个件民族品牌，系面对21世纪。 嗯， 任何对华为嘅批评啊，或者负面嘅评论咧。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指为是反中， 嗯， 或者叫不够爱国， 是啊， 是不是？ 或者你同西方 势力完成一线，我不知道现在这样整个大陆这么多网民在闹华为， 嗯， 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大陆人呢，是没有国民，没有这个叫国家观念，还有不当自己是中国人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即系呢个五老太如果喺度，琴晚我哋讲开个话题，都想请教下佢。 嗯，咁啊，佢华为咧，而家佢就搬龙门噶啦，包括中国官方，佢喺应该系琴日再回应咧，就系话咧呢件事咧系涉，即系唔系一个普通嘅劳动纠纷，我哋没有更多嘅评论。 嗯， 即系佢意思咧，里边咧水很深， 就唔系话外国势力搞风搞雨啦。 系啊。 外国势力搞风搞雨的前提就是随同外国势力的音乐起舞那些踩埋一份那些呢，无形中即是汉奸呢，会不会是吧？咁同埋即是对国家法治冇信心呢，是吧？ 嗯，咁啊， 咁啊，好彩佢有一支录音笔，如果唔系我睇佢扣押失踪唔止251日啦，会不会？ 我谂都要，如果用中国的国情咧，我谂最后都要认罪噶啦。因为如果你 唔认罪，就唔止啦，吓勒索、敲诈呢啲。 嗯，因为佢其他嘅同事都系咁样啊嘛。 而家有成20个都系。 嗯。 咁啊，不断咧，你听到好多嗰啲上边嗰啲啊，讲到啲工商管理嗰啲哲学啊，哇，嗰啲咩大师啊出嚟讲嘢啊，一场啊收10几20万啊，跟住又 PowerPoint 啊，又雷射乜嘢，跟住又名人语录啊，一大堆啊， 系啊， 10几20年都系咁。咁啊，到而家你咁华为整嘅咁嘅，譬如话呢啲好多嗰啲管理大师嗰啲语录，譬如孟晚舟嗰啲都讲话，咩叫定位决定地位，眼界决定思想啊？ 呢啲好多嘅。 人人生而平凡，但不能自甘平庸。一艘船如果不知道驶向哪个港口，任何方向吹来的风都不是顺风。话呢啲心灵鸡汤嘅语录咧，真系条条正。你喺一度咧听到好多嗰啲男师啊，外国嗰啲，哇正啊！呢啲话有希望啊，咁样先可以同美国佬冚噶嘛，系嘛？你知唔知呢啲十年八载？ 唔好笑喎、啊，呢啲系瘦噶、啊， 瘦。 因为喺几年前咧，有套大陆嘅电视剧叫《猎场》啦，咁里边嘅男主角咧，佢就系、是一个好口齿伶俐嘅，即系嘅 sales 啊，即系佢。工厂同埋啲企业咧，就请佢去咩咧？请佢去演说， 就對住嗰啲即係一千幾百個員工咧，就係、是、講你頭先嗰啲説話啦，喺度鼓舞佢哋，話俾佢哋聽咧，你哋嘅勤勞啊點樣咧係啊係。 佢學咗美國佬嗰只，你知唔知啊？ 即係好似 Steve Jobs 啊，佢學美國佬 Steve Jobs 啊，又整張高凳啊，然後著到攬隨和啊，咁然後話學咗呢啲叫美國嗰啲保險業啊，嗰種咧咩正能量啊嚇， 佢哋叫做訓練或者叫上堂啦、 啊、，Life Dynamics 啊， 類似啦，類似啦。 廿年來大陸係親美親到啊，將美國佬人哋興乜，佢就 cap 啲乜嘢翻嚟，啊，然後咧就自己又有埋， 但下邊嗰啲聽到熱淚盈眶㗎。 咁而你習近平自己喺上面成日話要警惕同反對嗰啲兩面人，即係嗰啲官員啊。咁你而家华为嘅企业系咪一间两面嘅机构咧？算唔算咧？如果系啊，咁大间呢个叫攞出去国际啊，呢个叫民族嘅面皮同品牌都系两面啊。咁啊，请问你叫香港而家下一代睇见呢啲咁嘅新闻啊，佢对于自己所谓国民身份嘅认同啊？是不是很合理地充满更加多的疑惑 一定疑惑。 如果是的，五老太怎样样就华为这一课向下一代麻烦他去入去中学解释一下。 现在大陆有个字眼叫做人设崩塌。 什么来的？ 这些是大陆的字。什么字？他是说一些叫做网络的游戏，那你个人物设定的嘛，这个中的那个奸的，这个英雄，这个公主这样。那有个人物设定，人物设定里面呢，中是中奸是奸的啦。咁人设即係人物设定，崩塌即係崩溃啦。即係话呢，剛才我哋所讲啦，华为一直以嚟都系民族企业、爱国民企 同埋 良心企业。 同埋华为里面讲 IT， 系一架呢系中国专业同埋中产阶级啊嘅一个呢系好有身份认同嘅一个机构。咁而家你证明喺里面连中产阶级呢、這个叫李鸿源呢啲呢都会走唔甩呢一种人权缺乏保障嘅威胁。咁啊，翻转头，所以今次即系呢个华为之所以网络嗰度引起轰动咧，就 系啊，即系点？ 即系有好多高收入嘅嗰啲人已经自认为工程师啊，呢个行政人员啦、啊， 因为佢嘅 你嚟得即十几年系可以攞得三十几万咧，喺大陆嚟讲呢个月薪唔系低嘅。 因为佢唔系富士康嘛，富士康嗰啲做装嵌嗰啲系民工，佢属于嗰个即系嗰个工序咧系比较基层中嘅基层。但系而家你华为呢、這个都系一个咧，即系有学识嘅中层嘅。 你行出嚟好 proud 咁啊，应该即系好似汇丰啊嗰啲做，或者叫喺 Google 或者 Apple 做噶嘛，系嘛？我哋点点，我哋公司点，我有时成日听到啲中环精英，佢喺某一啲即系跨国企业，譬如 Morgan Stanley 啊，或者叫 Citibank 啊咁咧，同你 Happy Hour 出嚟饮酒啦，佢自觉与不自觉都成日话，即系佢喺美国企业，佢喺美国企业又话我哋乜乜，我哋啊嘛，系咯，我哋同呢个 Microsoft 冚紧嗰阵时咧，哇，一度都公司都好咩噶，系嘛？有两年 好自豪噶呢啲， 有两年咧争佢5% 咧，董事局都炸晒型啊！不过我哋好彩啊，即系有嗰、那个美国佬嗰只精神一点，我哋乜我哋乜嘅啊！我一听到真系你哋真系好咯，你哋真系高级咯，你哋真系优越咯。我哋乜，即系喺美国翻嚟嗰啲咧都系咁。我哋点我哋，你有冇听过？ 有啲讲 即系美国翻嚟嗰啲华人、香港人规化咗嗰啲咧，都我哋乜？ 即系移民嗰啲啊嘛， 系啊， 揸住外国护照嗰啲。 我哋乜？即系加拿大嗰啲。 系啊， 哇！即系听到我哋呢啲揸本 SAR 低等护照 变成他者 嘅低端人口，听落非常之自卑啊，系嘛？咁啲华为都 suppose 系。中国的 Citibank Morgan Stanley 或者 BBC IT 呢个 CNN 华尔街日报啊，系咪？ 所以而家咪嗰啲网民或者嗰啲即系就算喺华为里面工作嘅人都唔知点去理解呢件事。除咗你话系西方炒作或者系别有用心之外，佢都谂唔到点解会发生呢件事。 因为佢上边官方一下唔识得点定位。 即系讲 最方便嘅定位，下边即刻话系西方外国势力不怀好意，小事放大，系嘛？ 即系我哋啲度 个别案件， 咁你都要度通条桥啊！ 而家条桥度唔通啊嘛， 度唔到 吓，人所以咪头先讲人设崩溃咯，就咁。 咩西方势力别有用心啊，百搭噶啦！你而家林郑今日搞到咁鬼五马六嚿，系西方势力、外国势力大肆炒作啦，啱唔啱啊？ 咩都入美国数噶啦， 系嘛？咪炒作个六个几月咪系咁咯，系嘛？咪 人贪炒作、炒作啊！ 国会系咪炒作 啊？NASA 太空总署啊， 系啊，全部 美国食物卫生 咁啊，所以搞到啲亲中保皇嗰啲咪发烂渣，咪连。环境局局长黄锦星都挂两巴咯，出气咯，系嘛？话佢冇份啊， 积极去 止暴制乱咯，系嘛？ 所以黄锦星做咩咧？ 系嘛？咪兜黄锦星咪俾人兜巴星咯，系嘛？所以真系啲发烂渣嗰啲磁场乱晒龙啊！而家你 系啊？所以唉，即系。所以你睇中國大陸嘅事同埋新聞咧，有啲時候， 我哋唔好咁認真。 係啊，你只能 你認真係跟車咧，我係你自己癲埋。 係啊， 只有好似我哋咁，一定要保持距離食花生，當佢係喜劇咁樣嚟睇。咁你個情緒同埋你嗰個邏輯思辨能力啊，不但唔會俾人拉低，而且仲會越嚟越 sharp， 係咪？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顶， 所以呢次华为喺大陆咁样炒车，当然系受到国际注目啦。呢啲咧，我哋多次咧都劝诫啦。对于大陆呢部车咧，后边嗰啲人咧伸只手去掹车边啊，或者锁顺风啊，千祈唔好跟车太贴，因为咧时时有发呢个叫带有中国特色嘅。特色嘅炒車事件，呢啲咧叫帶有中國特色嘅炒車主義，係嘛？所以啲感情啊，呢啲嘢對太過投入咧，你自己老襯嘅。 嗯， 炒得幾鋪車，你自己都傻埋，因為你都唔知係黑定白，啱定錯，今日係啱，聽日係錯，好似係林鄭呢啲咁。你嗰啲保皇建制，你明明六個月咧，你都話呢個送中條例係啱嘅。是吧是合情合理的你们都走去撑啦是吧撑下撑下咁而家又系同一班人呢就话林郑推呢个叫做送中条例判断错。到你自己又唔见咗成100多个嗰啲咁嘅区议席嗰、那个区议会嘅议员若计一计条数4年呢系唔见几亿。 嗯。 咁嗰陣时呢冇水啦冇得嘅钱即係都啲銀紙燒一批就知痛啦。呢句说话就真啦你知唔知 嗯。 呢啲咪两面人囉集种话咋其实你望下周围边个唔系两面呀係咪 係呀所以有啲时候即係你睇新聞呢你觉得香港有时都好似呀。 咪你话而家香港呢个叫文革咁你就小心唔好炒车喎。乜文革好衰咩习近平主席话唔可以用后面改革开放嗰10年去否定前面嗰30年改革开放嘅后30年嚟到否定前30年。 嗯。 文革喺大陆官方最新嘅定性系艰辛探索喎。 係呀。 唔系暴动喎。 所以。 你几时喺大陆啊发现一个官方或者教科书话文革系一场动乱。而家啊。 所以我 是艰辛探索所以现在香港这6个月亦都可以是一国两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香港下一代的探身的叫艰辛探索。 所以我定期我都要重提返1967的暴动工联会是以反英抗暴来做口号的。咁如果当时是可以这样去反英抗暴为了工人争取权益咁而家今时今日如果啲學生或者係 警察咪又係嗰支隊伍 又係警察啦咁反中抗暴咁反送中抗暴 反送中反俄抗暴啊、 哦、 林鄭月娥個俄咁得唔得先 係啦反係啦反港抗暴 啦點解50年前你嗰個抗暴得下一代就唔得先 係啦好好笑㗎係咪所以呢個 咁如果喺20年代嘅時候夠可以話你而家呢代年輕人唔得以前嗰、那個嗰代孫中山10多年前。 嗰時省港大罷工你睇下共產黨點樣寫呢段歷史。係咪佢係高度讚賞㗎。 咁而家罷工罷市當然係癱瘓社會經濟。 而家就係囉。 呢、這個又話呢、這個外國 勢力對香港通過這個什麼人權法案極極什麼極表遺憾啊，對美國利益都損害，即是沈旭輝博士說齋，香港特區政府發表這叫耿爽式的回應。死啦！特區政府發言 耿爽化， 耿爽化，哇！呢啲真係，所以你話即係喺香港，你話你叫自己認同咩國民教育咧，身份我癲啊！會知唔知？整下整下傻埋，所以而家好多周圍啲人，你睇住嗰啲群組啊， 嗯， 啊唔係話你變咗藍唔藍絲嘅問題，你將嗰啲顏色呢樣嘢撇開，即係你認識咗十幾二十年嗰啲人咧。你初初以为佢諗嘢傾偈好好地地，你有冇发现， 嗯， 近呢几年呢真係对住嗰啲群组有啲人飙出一句半句，你都觉得话呢条友系咪你熟悉中学嘅时候嗰个校友嚟 㗎。我梗有咁嘅感觉啦，亦都身边有唔少啦。 有种叫智商退化，亦即系大陆话斋叫脑残倾向。大陆的嗱呢个脑残唔系我哋讲，系大陆人自己啲网民喺度闹返自己。 咁啊，我都话亲身经历，即系有个朋友同我讲咯，佢啲师兄弟全部都系男噶嘛，咁大家区议会之前喺度讲啦，哇，对方讲到咬牙切齿啊，闹到啲学生死啊，一定要点样要止暴制乱啊，咁啊，即系我个朋友鼓励佢去投票啦，咁佢就话，我冇登记做选民，咁啊， 唔系咁而家都系啦，而家原来阿范红玲诶同埋林郑系咪今日啊？ 嗯。 原来可以调查四样嘢，七二一系咪？ 嗯， 同埋呢个八三一， 八三一系啊， 又可以调查咯喎又。 咁佢嗰个监警会系延长咗呢个调查嘅时限嘅，但系究竟监警会有冇可以增加佢嗰个传召， 但 系调查嘅权力咧？ 佢都点咗呢两个日期出嚟，以前唔承认噶嘛。 系 七二一有咩问题？ 嗯， 而家难得佢由佢把口。是将七二一和八三一和新屋岭当做回事。 你不觉得越来越松咩？现在连啊， 所以说跟着是死人啦， 都说要调查。还警察清白。 做奴才和做这个跟尾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个中国人一生啊艰辛探索都不知道怎么好的一个很艰巨的事业来的。星期一晚。